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你好。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节目有几个议题嘅，一台风下冧树伤人，申诉专员有关树木投诉处理嘅主动调查报告，我哋可以倾下嘅。二泰利集港天文台台风预报嘅情况。三消委会报告，包括长者手机月费计划。四 DSE 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台风泰利逼近本港之际，前日下午四点半嗰阵，三号强风信号有效期间，浅水湾南湾泳滩有一棵接近12米高的大树倒冧，击中一名43岁的菲律宾籍的女子，冧树伤人时有所闻。 喂，咁啊，其实香港都好多树，就都唔系净系海滩，我谂咧路边都好多树啊。咁啊，如果冧起上嚟咧，就唔净止会伤及呢个路人，可能伤及即系行紧嘅车辆都有。咁所以其实啲树我哋系咪可以喺佢未出现有危险之前会测得到咧？其实呢个都系好多人关心嘅问题。 系，咁啊，其中有一个树木办咧，一个措施就安装咗啲感应器。咁但系咧，专家就话呢啲感应器咧就未必能够阻止冧树，提供到好大嘅作用，反而咧就收集啲数据咧，避免下次同样事情发生咧就更好咁样。啊，其实香港有个叫做树木办嘅，啊树木办公室啊，吓喺2019年咧就成立，就为全港8000棵树，啊即系政府部门嗰啲用地嗰啲。嗰度嗰啲树啦，安装呢个感应器嚟收集数据嘅，咁就包括咧今次冧低嘅树木咁。咁政府嘅采用嗰个叫做综合管理方式啊，管理政府土地上面嘅树木，由负责保养辖下政府设施或者土地嘅部门咧，护养所属范围里面嘅树木。咁发展局亦都有一个叫做树，有个叫做技术通告啊，列明树木管理部门嘅分工安排。咁树木办咧亦都为本港制定全面嘅树木管理策略同措施，希望喺中央层面协调同埋督导各个部门处理嘅树木嘅投诉。例一，树木嘅数字好多；二就树木就系啊喺唔同嘅政府部门嘅管理底下，去管理。咁因此咧，部門與部門之間亦經常亦都就住，喂嗰棵樹究竟係我管理嘅，咁亦都有個紛爭。 係啦，因為唔同嗱，依個就最大問題咧。政府咧，如果一啲嘢咧係由唔同嘅部門咧去管理咧，咁究竟邊個管理咧？通常都淨係依樣嘢都已經有紛爭啊！唔好講話棵樹唔會冧有紛爭，邊個管理都已經開始有紛爭。咁大家咧依個紛爭最大嘅問題咧就互相推。唔系佢嘅，发生咗此事之后，系咪佢处理又喺度互相推？呢个啦，一遇到有跨部门嘅问题咧，通常都会出现呢样嘢。咁所以我觉得树木办当年嘅成立咧，就其实希望能够 协调， 同埋咪喺预防度有协调，事后处亦都应该有协调。咁但系协调得够唔够，或者有咩地方仲需要进一步改善咧，就可能今次都。又再值得我哋再睇一睇嘅。 所谓纷争系咪都系喺嗰啲界线唔明确嘅地方先系纷争啫？ 系。 问嗰棵树喂啊，嗰棵树啊树，你究竟系属于边个部门？康文署管理定系路政署管？可能嗰棵树都唔识答你。咁但系呢啲情况争议。 嗰棵树梗系唔识答啦，但系啲人识答啊嘛。 系。 但系答话唔系唔系我管理啊嘛。 系。 我做校长嘅时候试过就系个山坡有棵树咧， 系 就要处理。 啊。 结果都嚟咗成四。四五个部门嘅人，二十几人。 首先咪你个你间学校嘅先， 首先系界定嗰棵树咧系属于个学校嘅范围咧，就已经有不同嘅争议啦。因为我喺个山坡嗰度嘅，系近住我学校嘅。咁然后大家就喺度拗咧，究竟嗰棵树咧，第一属唔属于学校？如果属于学校就容易讲，咁啊教育局 有份啦。咁然後教育局係，如果當時嚟講係屬於屋邨學校，就屬於屋邨管理啦。最弊佢就喺個屋邨有個鐵絲網， 嗯， 喺鐵絲網外邊咧，咁所以邊個管理咧？嗰時區域市局人嚟，呢、這個教育局人嚟，呢、這個政務處又嚟，呢、這個房屋處又嚟，成廿幾人對住我一個。咁唔係討論喎，係討論究竟邊個嚟啫？結果都最後要喺政務總署嘅統籌下面咧，我唔知佢哋用咩方法係猜書個認咧，點樣咧？就最後歸咗一個部門管理，咁先至開始去處理嗰棵樹。所以呢個咧就係、是，不過呢個就係樹木辦成立之前嘅。樹木辦成立之後，究竟呢個情況可能界定邊個管理咧？就可能。就應該清晰咗嘅，我估計啊，我估計。 嗱，如果我哋普通人嘅角度去睇啦，嚇、啊，知即係如果你喺嗰個部門嘅主責嘅角度講咧，有時又要為自己個部門嗰個本位去考慮問題啊， 係啊， 唔係個人話一力承擔就一力承擔啦、 啊， 係咪、 啊？ 但從我哋普通人嘅角度講就話，如果一人認多行多一步，將個責任放喺自多啲放喺自己嗰度，冇人理嘅我理啦，喺度界線唔清楚，我部門負責，咁啊易辦啦。但現實上又唔係咁容易講得清啦、啊、咁呢個新造專員公署嘅主動調查就啱啱、就喺上個星期四嗰度宣布完成咗嗰個主動調查嘅報告啦咁、啊、就話咧，2018年到2022年10月期間咧，1823呢個熱線啊，每年咧平均就接到咧就大約係24000宗樹木嘅投訴啊。涉及个部门权责争议嘅个案咧，平均每年都有1000宗，嗱比例上又唔系话多嘅，吓二万几棵树都有1000宗，即系牵涉嗰个所谓争议吓。咁啊，占全年接获嘅投诉咧就3.3%到5.9%度。而喺呢一啲涉及权责争议嘅个案当中咧，每年都有几十宗个案咧，需要超过3个月投诉先至咧获得回复。超过3个月啊，投诉人先就获得回复。公署嘅调查亦都发现咧，部门不时对技术通告啊，即系呢个树木办嗰、那个发展局嗰个嘅技术通告嘅规定咧，有唔同嘅理解，甚至就住同类问题嘅重复发生嘅争议咧，亦都多，亦都有啲部门咧唔能够喺指定时限里边都回复1823嘅呢啲嘅个案。或者未有按照机制提供相关辅助的资料，以致影响到树木投诉的整体处理的态度。另外呢，所有树木管理部门都没有就着一般树木工作制定内部处理的时限，亦都没有设立数据库去备存投诉所涉及的树木的工作员工日期。即使部门能够按服务承诺回复投诉人呢，目前亦都冇客观嘅资料显示部门实际上有冇适时处理投诉所涉及嘅树木嘅工作。嗱，其中一个好具体嘅一个情况，我个人觉得就系好嘢嚟嘅，就是、地政总署过去曾经有大量超过期限回复嘅树木投诉啊，咁所以呢个。地政署咧就喺内部就因此都成立咗一个由副处长领导嘅工作小组，全面检讨处理树木投诉嘅程序，并且咧就逐步落实改善嘅措施。咁啊，资料显示咧，过往积压嘅情况咧已经有明显嘅改善。咁啊，但系虽然系咁咧，地政署亦都冇备存实际仍未完成清理工作嘅树木嘅投诉数字。因此咧，就冇客观嘅资料显示过去积压嘅投诉所涉及树木实际上系咪已经全部获得妥善处理。咁啊，新造专员公署咧就期望咧地政总署咧善用正在建立嘅树木资料系统作为内部监察工具，跟进投诉个案同埋进行数据嘅分析。咁啊，地政呢个新造专员俾咗好多嘅建议，八项咁多嘅，其中嘅比较具体啲嘅咧就话一个措施咧就系。优化投诉处理机制，要求各个树木管理部门14个工作日里面回复一般的投诉个案，这个比较具体啲。其他嗰啲嘅建议方案呢，适时啊、进度啊、裁决啊呢啲字眼咧，老实咧就见诸文字就多，实际上唔系点样做个方法问题，而实际上究竟做成点嘅问题，我就觉得。 系，我谂树木办咧定咗一啲基准咧，落到去头先讲去到唔同部门都有。各个部门不同的括弧理解， 結果個執行嗰個程度亦都會有不同。咁呢個第一個咧，我覺得需要有，雖然呢個無可避免嘅，但係問題我覺得呢個係可以減低嘅，即係如果通過大家討論啊，大家就喺嗰個實際執行嗰個準則裏邊咧，係定多啲好具體嘅標準咧，我諗呢啲差異應該就可以減少嘅。 系，咁啊问题就系分分棵树，以事论树啊吓，睇每一棵树嘅具体情况又唔相同嘅，所以或者有唔同嘅处理。现在咧，我哋请嚟咧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赵少慧教授，赵教授你好， 你好， 啊赵教授， 赵教授星期日下昼四点半三号风球底下嗰波嗰个期间咧。浅水湾南湾海滩有一棵大概12米高的树就冧咗啦，就击中咗一名外籍嘅女子。呢棵树咧，据报就系属于佢石栗树，系本港常见嘅树木。咁啊，请问呢棵树同较早前海防道塔树嘅系咪同一品种？同埋，如果系嘅话，石栗树嗰个特质系点样？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咧？ 石栗树咧系我哋香港即系旧少少咧常用嘅行道树嚟嘅。咁主要原因咧，就是、因为佢个树形咧就唔似譬如凤凰木嗰啲咧，全部打横嘅树冠出去，咁你变咗会好阻路嘅。咁石栗嘅根部亦都唔系太发达，咁所以第一件事佢唔压地啦。第二件事佢个树形就比较上三角形一啲嘅。咁如果喺个树种咧，如果你睇佢啲叶咧，块块叶都好大块嘅。咁所以咧，其实佢个树冠就唔系好似细叶榕嗰啲咁浓密。咁所以係相當之射風射水。咁我哋香港用佢係主要原因，因為佢壓又唔壓位啦，跟住佢亦都下好射風射水。咁第二件另一個特徵咧，就係佢啲樹枝其實好多時候老嘅樹枝咧係中空嘅，佢啲木咧係實際好似我哋啲叫竹蔗嗰啲咁嘅情況，所以好軟嘅咁打落嚟，咁所以就算佢跌落嚟咧，冇咁容易傷人嘅。佢、跌咗嗰個果咧，就中間我哋叫硬果啊，裏邊嗰個核咧就好大粒。咁但係因為佢係向下跌咧，好重個果向下墜咧，咁所以如果你啲人喺旁邊行咧，唔喺樹冠上面行咧，其實唔會俾佢冚到。咁所以嚇，即係舊時嚟講，我好多時候都會用依個樹種嘅。咁但係我哋要明白咧，任何一個樹咧都會有佢嘅天敵。咁所以咧，石栗都會有個天敵，譬如香港咧，我哋可以揾到係靈芝啦，另一個咧就揾到譬如葛根病嗰個新菌。咁呢兩個，如果佢遇到天敵嘅時候咧，我哋唔落藥，一開始救佢或者治理嗰個病蟲害咧，咁佢就會容易嗰個根同埋幹嘅底部咧就係霉爛嘅。 哦，聽你咁講，其實呢個石栗樹種喺種喺路旁係有佢嘅好處，係咪？ 有，我哋有一棵古树名木咧，都系石栗噶，喺港岛嘅添，即系已经生到超过六层楼咁高噶。 系啊吓，咁咪有佢嘅好处，但系就系有天敌，咁啊每一个物种都有佢自己嘅天敌啊。咁我哋就针对呢个情况嚟解决问题啊，应该嗬。嗱，咁以你估嘅今次嘅南湾泳滩嘅冧树同之前嗰、那个海防道都系叫做石栗啦，两次嘅冧树原因又系咪相似呢？ 两个我都睇到佢遇到佢嘅天敌，都遇到佢嘅真菌去咬嗰个树嘅底部，咁令到咧佢嗰个干嘅底部咧嗰、那个木质软化咗，咁一软化咗咧，稍微少少有风吹啊，或者落少少雨咧，佢一倾咧，咁佢就会成棵冧落嚟噶啦。咁所以咧，海坪道啦，同埋今次依一个沙滩旁边一棵咧，同样应该遇到个问题，嗰、那個沙灘嗰棵我就冇親身去睇嘅，咁但係我睇到傳媒好好啊，影啲相影得好到位嚇，即係俾我哋去做鑑嘅時候咧，我叫驗屍嘅時候咧，我哋睇到個樹桩啦，同埋睇到佢嗰個斷頭位、樹幹嘅斷頭位，咁一啲咧就變咗，其實已經睇到係嗰啲木質咧比較上霉啊，咁一個咧就係話佢遇到天敵，個天敵咬咗一段時間。令到啲木質好霉，個支撐力不足，咁所以佢先至冧嘅。咁輪到個棵都係咁。 咁其實聽你咁講就話，若果我哋多啲去巡查嗰棵樹咧，係有可能喺佢真係冧嘅時候截斷之前咧，已經判斷到噶啦，係咪咧？ 所以我就話即係我其實舊年去到今年，我都提議香港政府去考慮嘅，就係、是、一啲咧。我哋叫好高敏感嘅地方，就因为佢旁边有好多我哋嘅我哋人用而且使用率高嘅一啲嘅建筑物啦，同埋一啲人 使用率好高嘅地方咧，咁嗰啲嘅樹木佢嘅檢測咧就唔好行表一，我哋叫行落去直入去表二。表意思咧就係、是、每一棵樹咧，個樹藝師都要去由樹冠睇到個樹幹，然後睇到個樹根、樹腳位嘅。咁呢個咧，你就會好容易咧，就會發覺嗰棵樹嘅表面啊、嗯，特別係樹腳嘅底部啊，佢根部穩唔穩啊，或者有冇出過菇啊、出過真菌啊？如果譬如佢有冇敗痕啊嗰啲，咁你變咗容易檢測嘅。但當我嚟到講緊用一個表一咧，表一即係話我哋用目視法離遠落，你唔好近佢嚟棵樹，你唔好喺個樹冠下邊咁近睇噶喎，離遠影一個大範圍嘅一堆樹嘅時候，咁離遠睇嗰樹有花有枝有葉，咁你通常都會話佢健康中等噶啦嘛，嚇、 嗯， 咁佢一健康中等，你咪即係你唔會留意到佢嗰個樹幹嘅底部，咁你就變咗我哋而家其實最驚嗰啲咧，就係個樹幹嘅底部。吓，同埋个根部嗰度腐烂嘅时候咧，咁嗰棵树就冇咗佢自己本身根部同埋嗰个底部嗰个支撑力嘅，咁一冧落嚟咧就好大危险啊！幸好而家冧落呢棵叫石栗，如果你幻想一棵系木麻黄嘅时候咧、 嗯， 木质系非常之硬嘅，抌落嚟抌落个头啊真系唔得，或者好似印度橡树或者印度榕树啦，我哋叫而家，咁一啲咧冧落咧冚落个头咧真系唔稳。唔死都係比較上困難，因為嗰個樹身好重。你頭先講嘅係15米高。 嗯，阿教授啊，我有兩個問題咧，就想請教你。一個咧就係、是、你頭先講咗咧，就變咗唔可以透過目測，或者以至到或者用一啲儀器睇個傾斜角度咧，就信佢係健康啦。即係你真係如果有啲即係人來人往嘅地方咧，應該就要好近距離去睇下，特別個根部有冇。即系生病啦。 我翻翻嚟呢一点先吓，一阵间你去问翻第二条问题。第一件事咧，而家香港好多嘅行道树啦，或者公园嘅树咧，都挂咗一个我哋叫传感器。咁、那个传感器咧系度紧啲树嘅佢嘅倾斜度，而佢俾个信号咧就系、是、我哋叫吓一个星期七日，每一日都24小时，譬如讲紧佢系15分钟啊，半个钟头。或者甚至乎有啲 set 到起咪为咗悭电，只一个钟头俾一次个信号嘅。咁但系如果真系有啲负责嘅官员，佢真系睇住呢扎数据咧，嗰棵树如果佢系俾譬如话摆拗啊，或者俾真菌拗咧，其实佢睇到嗰棵树嗰个嘅倾斜度咧系改变中，同埋佢系向下跌紧嘅，因为佢个木咧系霉啊。咁、 嗯、 所以佢嘅支撑力不足，咁所以如果有关嘅部门佢真係有睇住呢扎数据呢，其实你係唔需要等棵树冧嘅，你已经知道嘩做咩嘅快脆呀。咁、嗯、所以呢一个呢就係、是、其实我哋好多年前一开始提议政府，你不如用呢一样嘢帮手树艺师、嗯、因为而家树艺师每一年呢只係根据个需要呢喺工地里面呢做一次嘅巡查。咁所以你嗰次遇着佢睇到个情况点，其实即係一年365日，你淨係睇嗰15分钟下，或者如果你就算填到係个表意，你可能讲緊个零钟头就已经做完㗎啦。咁所以呢两个表都基本一定要用目视法，不过呢你用表一呢就嚟到好远睇一个大景里面好多棵树。但係如果你去到表意呢，就每一棵树你都要由树冠睇到落去佢嘅树根。OK， 咁所以咧嗰个系完整好多嘅，咁但系呢个传感器个好处咧，俾个数据，因为你其实喺电脑就攞到噶啦，已经等于我哋而家手提电话啲信号已经透过我个空气互联网四围去揾嘅。咁所以咧，我系觉得我哋嘅政府有冇好好利用到呢个数据？因为呢个数据未必话俾你听嗰棵树真系会冧， 嗯， 但系你可以睇到佢过往嗰个历史去到而家，佢嗰个倾斜度系咪？不断倾斜紧， 系即系话嗰个嘅感应器其实系真系帮到手，甚至乎唔需要去到嗰棵树，直情喺摇佢哋咧，已经掌握个状况啦。新闻报告之后，睇下我哋仲有冇机会同阿赵教授再继续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多謝你正話咧，就答咗我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嗰個塔樹嘅風險咧。你係提出咗兩個方法去做，一個就係、是、一個質化比較深入啲嘅檢查啦。咁當然呢個唔可以經常做，但係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嗰、那個傳感器咧，對於嗰個樹木嗰個傾斜度咧，因為依家我哋好容易將啲數據即係電腦化咗佢咧，其實好容易咧睇到個趨勢嘅。咁呢個咧就應該咧。如果我哋小心啲去睇咧，就應該都會預感到啊啲樹木可能有危險，即係呢個我哋提出咗一個即係方法啦。我第二個問題，我想請教你咧，就係、是、除咗呢個喺個預防或者嗰個所謂我防風險呢個角度咧，喺你目前睇香港周圍都有樹木啦，路邊又有啦，你覺得如果我哋發現有啲樹開始有少少毛病，咁？其实嗰个治疗上面呢，我哋有冇一啲隐患我哋冇留意到，同埋呢对于有啲新嘅地方我哋种树，又其实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啲考虑使到我哋种树相对比较安全啲呢？ 行啦，简单少少，头先一开始讲石落如果遇到天敌，咁佢就会容易有病嘅。咁所以咧，其實喺樹木管理裏面咧，我哋唔單止講係棵樹點去護養佢咧，佢話會唔會淋水、施肥、落藥，依三個係基本嘅。咁就住係打風嘅嗰啲嘅位置咧，我哋其實如果你個樹藝師或者係你有人管理嘅地方，你會知道邊個係個食風位。當然天文台有冇做到咁仔細嘅微氣候嘅數據咧，可能就暫時未有咁仔細嘅一個嘅微氣候嘅地圖出到出嚟。咁所以咧，反而系要靠咧管嗰个承办商或者系嗰啲树艺师咧，佢知道嗰条街边个位系好当风。咁所以咧，如果你系讲紧一样嘢嘅时候咧，喺嗰啲当风位咧，你就睇嗰只咩树种咧，最重要系佢有冇疏到风，俾佢啲风系流走咗，流走咗咧，令到棵树佢唔食到咁多嘅风同埋雨嘅时候咧，佢就冇咁容易冧嘅。傳感器其實咧嗰個數據最重要係有人去監察，即係如果唔係，應該有一兩棵喺香港冧咗嘅樹咧上咗報嗰啲咧，其實我都睇到樹幹上面係有傳感器嘅，只不過從來冇人利用嗰啲數據嚟去睇，咁所以咧依一個係一個盲點，我覺得可以做得再好啲。 嗯， 咁所以咧，你頭先講緊嗰樣嘢嘅問題，可唔可以做得好啲？當然絕對可以做得好啲啦。我哋而家講緊冧嗰兩棵排可防道同埋一棵咧，唔係因為嗰笪地方唔夠地俾棵樹去生長。我睇到發展局嗰邊咧嚇，依近依半年咧做好多就係講緊新嘅發展區裏面新種嘅一棵樹，佢要有一個俾一個適合嘅生活空間俾佢。咁但係我哋現有嗰啲嚇已經發展咗嘅地方，已經好多人用緊嗰啲地方，嗰啲地方其實我哋改變唔到嗰啲嘅用途。咁所以反而系嗰堆嘅树咧，其实我哋要望下点去管理佢。咁我哋其实几年前曾经同发展局开过会，吓系香港园艺师学会。咁我哋去提一样嘢，我哋话啦吓，政府系需要谂到有啲树我哋要加修剪嘅，令到树艺师佢嘅专业能够出到出嚟，佢管嘅树里边，譬如喺一啲行道旁边啊，好多地方树啊，嗰啲食风位嘅树就要帮佢疏。啊，同埋唔可以俾啲树不断去生长，长得太高，咁啊太高，佢个重心点系离开个地面再升高咧，佢冧落嚟嗰个力咧仲厉害，即系个稳定性其实系难嘅。有时候我哋系要令到棵树就翻你个花槽系得几大，嗰棵树唔好要长得过分地高。咁呢啲系透过修剪咧，我哋去帮棵树令到佢更加安全啲存在。咁樣樣嘅，咁所以一個咧，我覺得咧嚇，唔係講新地方嗰啲地方，你要愛乜嘢花草啊，幾大啊，愛啲乜嘢嘅泥俾佢，因為我哋而家市面上嗰扎嘅樹咧，絕大部分啲泥已經趕唔到，因為係牽涉到錢，所以咧其實最嬲尾我都係話，政府擺喺綠化裏面所要付出嘅錢，而係真真正正落去同市民有關嗰個管理嗰筆錢係要加大嘅。因为唔加大咧，我哋好难去做到嘢。 系， 特别系头先讲紧嗱，你又每年做个检测，又交咗功课啦。打风之前，各个部门又要去巡查啦，所有风险嘅嘢又要去处理啦。咁但系呢棵就系正正式式八号风球之下之前冧噶嘛。 系，对每一棵树嘅护理就系好具体要做嘅嘢啦。一个系统性嘅问题都想请教阿教授。而家又有 部门责权责争议啊，喺度拗究竟嗰棵树系咪边个部门负责咁。咁而咧，每年亦都有几十宗咧，就系、是、超过三个月先有人回复嘅投诉咁样。其实整个系统性问题去睇，你觉得个问题喺边咧？有啲咩可以改善咧？ 我谂好多前由树木办成立嘅时候，我哋已经一开始发觉，喂，佢呢个部门都未有服务承诺，所谓服务承诺就是几时里面要交嗰个回复嘅。后来就树木办都做到有嘅，两个礼拜就要有一个回复。咁、所以打1823其实都系讲紧俾两个礼拜时间俾各个政府部门去回复。但是1823可能就是他自己本身都未有权的。但是如果几个部门咁你推嚟推去的话呢，我是觉得我哋在那里只是加个时限就得㗎啦。你如果推嚟推去三次，最嬲尾树木办就要入嚟，佢做咩佢要孭飞，佢哋要去管落去去做，而唔係话我要两个部门一齐有联合去做啲咩嘢，你越搞越多人去做嘢，其实你就要一个判决嘅嘢。咁一个呢，其实係政府係林郑做特首嘅时候呢，已经专登做咗好多嘅規劃性咧，劃得比以前更加清晰嘅。邊一樣嘢，譬如馬路邊五米十米嘅範圍裏邊，就係康文署噶啦。咁嗱，一啲已經係將好多以前仲混亂嘅情況係改善。但係去到咧，因為你畫嗰條線咧，當你喺個電腦上面嗰條線咧界落去咧，幾粗幾幼咧，最後尾係有差距嚇。咁所以嗰樣嘢咧，我就話你一定要有個人，因為佢個權責上面喺上面，你就要落去，同埋嗰樣嘢你唔可以俾人猜波仔猜咁多次啊嘛。 此咪就係樹木辦嘅工作咯， 你就要做啦。 就係樹木辦嘅做，就係要做呢個角色啊嘛，嗬嚇。好好多谢你，赵少慧教授吓。咁大家咧，听众朋友吓，对于公家部门或者嗰啲公地公家嘅地方里边嗰啲树木，见到啲情况，有睇唔过眼嘅地方吓，或者有啲防范于未然嘅建议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嚟，我同我哋倾下啲树木问题。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而家我哋先听下萧叔叔教英文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好紧要，亦都系好难答嘅一个问题，就系咧一个串法有 S 嘅字，几时读 S 音，几时读 Z 音咧？呢个问题难答，因为咧系好多时候都系冇规矩可言嘅。咁大家呢就係要靠死记啦，同埋靠大家听得多啲人哋究竟係点样讲。咁今日呢，小叔就同大家讲一啲呢串法係 S 但係要读 Z 嘅字。第一个呢係 VISIT， 去探望一个人呢 visit 中间嗰个 S 呢其实呢係 Z 音嚟嘅 visit。譬如 somebody is visiting us， visit 系个 Z 嚟嘅，咁大家记住呢样嘢。另外有个字咧，系亦都好常见嘅，亦都系串 S 但系读 Z 嘅咧 ，easy。咁 easy 当然系好容易啦 ，it's a very easy word，easy E A S Y easy instead of E C easy。easy， 仲有一个字亦都系好常见嘅，就系 busy，busy， 好忙啊！咁究竟我点样知道一个 S 几时系读 Z 定 S 咧？小叔叔其实解答唔到个听众嘅问题噶，要听多啲，同埋大家可以查字典，查字典你个音标见到 Z 咧呢个符号咧，就知道咧系读 Z 音。OK，so busy，visit，easy，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简言的下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0日。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而家倾下嗰啲树木问题啊，听下听众嘅电话，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有黄先生嘅树，黄生， 系，你好，主持， 你好， 系，我想发表三个问题嘅。 哦， 第一咧就系、是我都同意头先阿教授讲嗰样嘢。 嗯， 既然有一个树木办嘅部门，唔好搞到咁复杂。 嗯， 依家咧好多时咧，即系我都做乡郊嗰啲公务嘅。 嗯， 咁我哋咧有时咧。投诉啲树木或者系啲野草啊咁样，一段一百尺嘅路咧，可以牵涉四五个部门处理。 嗯， 咁啊，即系变咗你系咪要一个部门去处理晒简单嘅嘢就得咧？ 嗯， 就唔好搞到咁复杂。 系。 第二咧就系、是，依家其实有一只树咧叫做银立欢。 嗯。 咁呢个树木嘅嗰、那个质地咧就系、是、快大，但系咧就易断。 啊。 咁喺打风啊或者落雨期间咧，好多时都系呢啲树木咧造成一个危险。 嗯， 咁啊变咗咧，政府部门其实即系都要针对翻个树种嘅问题。 系咪少种呢种树为佳咧？你意思？ 咁呢种我觉得就系外来嘅物种嚟嘅。 嗯， 系啦。 嗯， 咁啊第三咧就系头先我话同意阿教授讲嘅方法咧，就系我哋使咗咁多公帑，树木办去做啦。咁但系个成效咧，好似睇唔到。 嗯， 吓、啊，咁我发表嘅就系咁多。 好啊，好多谢黄先生吓，黄生都系树木嘅内行人啊。接住我哋请嚟都系一位更加系内行人嘅专家啦，就系、是、国际树木学会注册资深树艺师，佢本身亦都系发展局城市林务咨询小组嘅成员啊，黄卓月先生，黄先生你好， 系你好，黄生。 想请教你呢，就新造专员公署嘅报告就话呢，嗰啲树木嘅投诉嘅处理呢，政府部门之间有互相推责啊，咁嘅情况，有啲个案呢就拖足半年先至获得树木办去介入处理咁样。对于个报告嘅内容你有咩睇法冇啊？ 其实呢就归根究底呢，正如刚才啱啱各位听众所讲啦，就係依家香港嘅政府事务或者叫公家嘅事务呢，咁其实佢哋分布咗喺好多唔同嘅地段或者唔同嘅地块上面。咁唔同嘅地块嗰块地係解俾边个就边个负责啦。咁呢个其实就係归根究底嘅问题嚟嘅。咁虽然政府好多时都会讲我哋有一个叫综合管理、综合事务管理嘅策略，但实际上呢个综合嘅即係其实先係打散佢。咁其實呢個做法呢就係、是、導致到點解會即係例如喺新造專員公署所講嘅，例如啲部門之間互相推嚟推去啦，或者有時未必講到咁差話推嘅，可能純粹係大家都唔清楚棵樹喺邊度，咁界線唔清晰呢、這個嘢都係好常見嘅，因為香港好多地方就係唔同部門所管理，咁啲樹就唔會睇住條界生嘅，亦都好多時啲樹就係位冇人理嘅地方呢就最容易有一啲即係野生嘅樹喺度生長，因為從來冇人理過佢，所以佢咪生得多啲囉。咁即係正如頭先嗰位先生所講，銀合歡呢就係一個好嘅例子，通常佢就生咗啲邊位嚟嘅，因為邊位嘅地方冇人理，咁咪生喺嗰度囉。咁所以其實呢只要我哋仲係用緊呢一個即係國家自掃門前雪，或者即係每個人睇翻自己，每個部門睇翻自己嘅地塊嘅樹嘅話咧，咁其實就無論新造專員公署嘅建議啦，點樣即係令到嗰件事可能會快翻啲都好啦，但係其實翻去最初嘅原因就係啲樹木係打散咗唔同嘅地方，咁喺管理上邊咧。大家唔同嘅部門咧，就會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啦，有唔同嘅文化制度啊，唔同嘅資源啦，有啲大户佢可能就會多啲資源，佢可能會揾到多即係多啲人手去做啦，或者承辦商嘅管理會好啲。有啲細啲嘅户嘅話，可能就根本就太少人去處理啦。咁呢個亦都會對即係處理投訴嘅時候嗰個機制啊，或者嗰個效率咧，都會有影響嘅。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唔由一開始改善呢、這、一個，或者叫做翻天覆地咁樣去改變我哋以往嘅做法咧，其實嗰個問題咧你快捷都好啦，始終佢都要揾，都要可能約一個時間出嚟啊，每個部門一齊約出嚟，咁有三四家咁啊，依棵樹係邊個嘅咁，約時間就做呢個動作，其實係冇必要嘅喎。咁所以 即係呢樣嘢其實你點快點 call 人出去都要約時間啊嘛，咁所以其實快咗啲嘅，咁但係即係未必可以幫到最大問題啦。 咁啊，大家都話喂，咪有個樹木辦咯咁樣，咁你點推啫？咁佢咁而家究竟樹木辦嘅官唔夠高級啊，個部門唔夠嘅力啊，還是咩原因呢？ 之前所講嘅都係一個重點啦，就事務辦，我哋好多市民其實都會覺得啊，有啲咩事啊，同樹有關事務辦，但實際上我哋睇清楚政府個架構先啦。事務辦咧，佢裏邊個即係最高級嗰個係事務辦總監係 D 一嘅啫，即係大衛特貴嘅 D 一。咁再上一個叫 GOTMS， 其實都係 D 二。咁嗱，其實咧呢一個都只不過係 under 發展局一個局底下嘅一個叫做俾制定政策或者做一啲統籌嘅部門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依家我哋啲公家樹啊，即係市民要留意我哋究竟依家我哋身邊嘅公家嘅樹，大家都好愛惜佢，或者打風嘅時候好緊張佢。其實佢係有幾多個局、幾多部門睇？其實依家至少係講緊五個局、九個處。就仲未計一啲可能一啲細啲嘅户啊，例如警務處啊，或者係啊消防處啊、入境處啊、海關，佢哋全部都有自己嘅場地。咁嗰啲地方嘅樹其實都係佢哋管理。你諗下點樣揾個警察或者係消防員或者係海關啊等等，或者民政處嘅人去冇呢啲專業嘅知識，佢點樣去管樹？佢其實全部都外判。好啦，咁你外判出去嘅時候，你點樣監管呢？你有冇人識得？有呢個能力去睇下你個承辦商做得好唔好？咁其實呢啲政府都迴避咗好多年㗎啦。 咁全世界都好多，所有地方都有樹啦。咁其他國家點解決呢個啲樹嘅問題咧？ 其實有兩套嘅做法嘅。咁有啲地方咧，佢哋就會用一個council 嘅形式啦，即係例如好似嚟英國咁，佢哋可能 city council 佢就會處理曬城市裏面啲即係市政嘅嘢，包括樹木嘅嘢啦，係咪？咁如果係好似新加坡啦，近近地我哋成日都攞嚟做比較嘅，新加坡咧佢地方同香港差唔多，人口差唔多。咁佢哋咧所有嘅樹木或者係綠化嘅嘢咧，其實係歸於一個部門，那個部門咧就叫做 National Park Board。NPark 啦，簡稱即係叫國家公園局。咁無論佢嗰棵樹係喺個街邊、路邊啦，定係公園上邊啦，由呢、這個規劃啦、設計啦、執行啦，去到保養咧，佢全部咧都有一 team 人咧係專門或者係專業咁樣去處理嘅。喺佢哋呢個處裏邊，佢會有唔同類型嘅一啲專業人士，包括園境師啦，包括一啲樹藝師啦，係有呢啲職系嘅。直情甚至可能有啲病蟲害專家喺裏邊。咁呢啲其實香港到依家其實都係冇嘅。我哋依家所謂嘅事務管理嘅部門裏面嘅人手其實全部都係借調嘅，可能借調康文處嘅某一啲接近灣車邊嘅職系，或者係借調漁護處嘅某一啲職系，例如 field officer， 即係嗰啲叫農林督察啦，或者係林業主任啊啲咁樣啦，咁或者係借調園警司啊啲咁樣。咁其實佢哋咧就唔係專責係睇樹嘅。嗱，我依家點解要講樹咁緊要？就大家其實都關注樹嘅安全啦，亦都覺得樹好重要啦，因為依家好熱啊嘛，係咪？咁所以其實我哋要樹，亦都要管理安全嘅問題。咁其實如果我哋依家仲係用緊一啲唔專業嘅方法去處理政府裏面講緊，即係淨係人多嘅地方都150万定160万棵樹係最新嘅數字啊，咁基本上咧，用呢個制度咧，我哋由事務辦2010年成立到2009年成立到依家咧，其實都已經講緊十幾年。其實最終嘅問題冇解決到，咁嗰啲問題其實就會出現啦。再舉一個例子啊，例如啲樹依家好多蟲咬咁啊，例如啲榕樹好多啲蛾去咬佢，咁香港有冇一個部門佢可以去講出點樣去？處理呢啲病蟲害咧，又一好緊要嘅喎，咬到啲樹冇曬啲葉啊，又驚啲樹會死啊咁樣。咁依家例如事務辦，佢可能佢就會上，即係佢可能就會揾一即係 study 下，睇下一啲文章啊，或者一啲研究，然後就歸納一啲人出嚟。 咁問題就係我哋香港值唔值得設立一個部門咧，專責嘅部門去處理樹木咧？這個有待大家傾嘅。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跟进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风力楼的意外仲处理紧，龙尾塞到去呈祥道近清丽苑。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的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后些少，龙翔道近苏屋村去荃湾方向有坏车噶，车龙而家塞到去星河名居。另外港岛怡和街去高士威道方向近唐街有突发事故，全线封闭咗。 港珠澳大橋主橋有強風措施，較早時的強風措施是取消了啦。快中線的車速限制回復至每小時100公里，慢線恢復至每小時80公里。另外較早時七鹹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學的意外清場，龍尾排隊學園街。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仁安醫院的意外都處理好，消散中的龍尾去到博康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在立法新闻报告之前呢，我哋就倾咗好耐呢关于係香港嘅树木管理嘅工作。其中嘉宾带出一个观点，就是我哋需唔需要成立一个专责嘅部门专管理树。无论嗰棵树喺边一个位，总之係政府嘅官地，就由嗰个部门去负责。 係啦，即係预防又好，护理又好，都係由嗰个部门负责。 得唔得呢咁样啊？又或者我哋去唔去到呢个地步需要咁样做呢？咁 都唔係需唔需要，而系咁样做会唔会更加好？因为正如头先讲，啲树木咧，你而家要种，一方面要种啦，但系有好多种咗喺度嗰啲要护理噶嘛。如果唔系咧，就会可能越生越高，又会冧落嚟。可能佢个种植嘅面积唔够，佢亦都伸展唔到时候，你都唔可以俾佢过度生长。好多问题啊，其实系要越嚟越要，你从环保的角度，你可能都要需要多啲打理佢，系嘛？ 系，又或者就系、每一棵树日常嘅管理保养都系由某一个部门负责啊，可能地政就地政，路政就路政啊，康文就康文，净系嗰棵树嘅主权啊，或者最终站就系一个部门负责啫。 啊，唔系主权，即系责任承担，即系责任承担系一个负责。 而家你又拗啊嘛？喂，嗰棵树唔系我管理啊，大校长，呢棵树啊唔系我个咁。大校长又喂，阿两你负责噶咁样，有啲咁 讲啊。因为你而家净系决定边个负责都搞咗几日，咁你就好乱尽啦。 台风冧树就伤人，咁好啦，台风过后啦，有啲乜嘢嘅工作要做咧？嚟尽量减低下一次因为台风而造成嘅伤害咧，咁啊呢个系要倾嘅问题。我哋注意到咧，发展局喺面书嗰处就出咗段嘢噶，就话咧就系鉴于呢个就系讲呢个台风过后嘅跟进工作啊。咁佢哋就咁讲喎，发展局就话鉴于台风过后咧，树木结构可能因为强风或者大雨而变得不稳。树木管理部门咧喺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之后，即系落波啦吓，随即就喺各区咧就展开台风后嘅巡查工作，适时咧采取一啲缓减措施，包括就稳固树木啦，例如将倾斜嘅树木拉翻直佢啦，用缆索或者支架扶持佢啦，移除原吊嘅断咗嘅树枝啊，根基巩固翻嗰啲树木，如果唔稳就巩固翻佢啦，围封有待处理嘅树木啦，咁目的都系要保障市民嘅安全。咁啊，位于一啲高人流车流嘅地点嘅树木咧，就树木亦都好多啦，唔系一时三刻可以做到啦。咁就预计咧，有关嘅工作咧，会喺未来嘅几日里边咧加紧进行。咁另外又话咧，屋宇署嘅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嘅当值人员咧，迅速行动啦，去一啲较多人流车流嘅地区啦，包括系旺角啊、油麻地啊、湾仔、铜锣湾啊、筲箕湾、柴湾啊咁嗰啲啦、荃湾啊、元朗大埔、粉岭啊，啲部分嘅主要街道嘅路段咧，时实大厦嘅招牌有冇受到台风影响松咗，或者对行人车辆可能构成威胁？如果有咧，即时就系要做一啲嘢啦，包括就要啲招牌嘅拥有人咧移除危险嘅招牌啊咁，呢啲功夫应该做啊，做得好。 系，唔系讲翻头先我话即系巡查一啲树打风之后会点样？咁嗰度系分开几个部门去做，因为净系发展局做晒。 嗯，咁可能我估咋吓？咁嗰棵树而家边个部门管理保养嗰个部门做咯？ 咁但系正话个消息又系发展局。提出嚟嘅喎， 系啊， 即系，但系依家嗰啲部门负责管理树木嗰啲，又唔系个个都系发展局下边嘅，咁即系话咧，如果真系有人肯担当，一人做事一人当啦，即系咁样，咁其实真系可能真系好啲都唔定，唔会啦，真系 一个长远问题啦吓，咁但系一即时落打完风，大佬即刻去稳固翻嗰啲松咗嗰啲嘢先， 系啊， 呢个要立即要做嘅。 每一次打完风咧，老实讲啊，天文台几时挂八号咧，就通常都俾人闹嘅。 系 好多时都啊，今次就俾人赞，讲句一讲下讲，算系叫做讲笑啦。系咪因为无端端多咗一日假期咧？好多人都好 like 啊，所以叫做 个个都以为一到七点钟就变翻唔系八号，好多人估计系点啊？跌到去到四点后先去变翻落波啫，咁样啊，好多人都意料之外。 咁啊，多一日假期就本能上就即系都。系高兴嘅咁啊吓，人性角度老实讲系嘛，咁啊俾人赞系咪即系咁咧？咁样啊，咁啊呢个讲笑啫吓。天文台啊系因应啲乜嘢嘅因素嚟嘅决定挂定系唔挂八号咧？咁呢个系时时都系好有争论嘅问题啊。当然天文台就话科学为本啦， 系 啊，但系科学为本嘅同时，市民嗰个现实生活嘅影响，亦都不能不系一个考虑因素啦嘛。 系 啊，呢、這个时候咧，我哋请嚟咧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博士啊啦，林博士你好， 你好， 林博士， 今次天文台俾人赞咧，开心啊，俾人赞啊。 系多谢大家。 今次呢个风咧吓，系比较容易预测系咪啊？ 都可以咁讲嘅。今次呢个台风泰利啦，咁佢个移动路径同埋强度发展，相对嚟讲都系比较稳定嘅。咁所以我哋评估即系香港本地个风力嘅时候咧，比较大啲信心。咁所以能够可以早少少啦，用啲比较确实啲嘅字眼去通知大家咯。 嗯。实在天文台考虑呢个科学为本嘅同时，考虑对于人市民生活嘅影响呢两个因素，有时有矛盾嘅系咪咧？会唔会咧？ 其实我哋一直以嚟咧都好明白，热带船警告即系我哋挂波啦，同市民嗰啲作息啊、活动啊，其实都非常之有关系嘅。咁我哋绝对明白大家即系希望可以预早知道有关嘅消息啦。所以一向咧，其實我哋都盡快發放最新嘅風暴消息俾大家嘅。咁我哋通常都會咁做嘅。分析咗最新嘅觀測啦，同埋呢啲電腦模式啦，嗰啲資料之後咧，就盡快去睇下本地嘅風力嘅變化，個預測會係點。咁又盡早將掛波嘅時間啦，又或者轉波嘅時間咧，係同大家分享嘅。咁就方便大家工作啊，又即係做好啲安排啊，做好啲準備啊，咁樣啦。咁但係唔係每次都 work 嘅嚇，每次都得嘅。咁頭先所講，譬如大泰利呢啲咁嘅 case 咧，就相對嚟講係比較穩定啦。咁但係有啲風咧就比較我哋叫即係有佢嘅特性啊。即係比較刁橋扭靈咁樣，咁比較難做啲。 係 咁所以預報嚟講，又每一隻風都有佢嘅難處。 係 咁，所以又唔係話每次都做得到咁嘅情況咯。 係如果純科學。科学就有数据啊，风力啊，风速啊，咁嗰啲乜嘢就系、去到嗰个位置我就挂咩风球噶啦，咁啊易搞啊，如果纯粹系咁。但系有时有啲关键位咧，例如即系五点零钟吓，咁啊一阵间啲细路要翻学啦，大家又要翻工啦，咁啲风力咧就要到与未到之间，咁嗰啲判断就系难搞系咪？难做判断。 我哋其实天文台咧主要都系基于科学原则啦，咁但系公众安全当然系首要嘅考慮啦，咁我哋都喺盡量可能嘅辦法之內咧，都係盡量便利市民嘅。咁但係即係有時即係天有不測之風雲，都係好難講嘅。有時熱帶氣旋，頭先我所講啦，都有佢嘅即係每隻風都有佢嘅特性嘅。咁譬如強度啊，或者路徑，有時都唔確定。可能大家都聽過有時會喺南海有兩隻風都唔定嘅。咁大家互相影響，又或者係。去到秋台啊，即係話即係季尾啊，有時九月、十月、十一月，有時受到啲季候風影響，咁變咗我哋即係預測個颱風或者個熱帶氣旋個走向咧，都比較困難嘅。咁有啲唔肯定，咁我哋即係喺嗰個情況之下咧，就可能會有時講出嚟嗰個時，即係用一個時段話俾大家聽啦。即系唔会话讲得咁实，话几点钟可以挂波或者转波咁咯。 系泰利喺香港期间，部分地区就嘅雨量就比较少，风速亦都因应个别嘅地区咧，有啲强，有啲个弱啦嘛。但系好多公众都话，喂，实情冇乜料到喎，实情系泰利啊，唔系好劲啫咁样。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泰利今次嘅特质？等我哋多啲认识啊，对于呢个气象。 其實泰利都算是一個發展比較成熟的熱帶氣旋嚟嘅。咁、可能大家都聽到，即係我哋講泰利都係一個颱風啦。咁其實都算係發展係成熟嘅。咁雨方面就其實都唔算少㗎。我哋睇翻啲記錄啦，即係以琴日即係整日為例咧，喺西貢附近就相對少啲雨嘅，嗰邊十零二十毫米。咁、但係香新界，譬如話西邊啊、大嶼山咧，其實都幾大雨下嘅。我哋見得到都去到成70毫米以上嘅有啲地方，咁、所以雨量嚟講都唔算話太少。咁、風方面亦都係嘅，其實喺香港東邊，譬如塔門啊、大美督咧，我哋都錄過啲烈風啦。咁、喺長洲，當然大家可能聽得比較多長洲啦、平洲啦，其實都錄過啲烈風嘅。咁所以其實香港東邊西邊，我哋都錄到烈風。咁可能市區大家就受到一啲屏蔽遮擋啦，譬如山啊，又或者係大廈遮蔽住。咁可能感覺上咧就風唔係咁大，咁其實喺啲外圍嘅地方咧，其實風係非常之大嘅。 雖然大家都話叫講科學，但係由於用唔同嘅觀測嘅器具，又或者用唔同嘅觀測嘅系統做嘅預測都唔一樣嚇。譬如就於嚟緊個禮拜會係點咧？咁樣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同埋美國嗰個全球預報系統咧，都有唔同嘅側重或者有唔同嘅預測。你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講下嚟緊又話會兩個氣旋就走埋一齊咁嗰個情況，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嗱，其實我哋睇到最新嘅電腦模式預計咧，未來嗰幾日咧喺菲律賓以東嘅地區咧，會有一個低壓區有機會發展啦，同埋生成做一個熱帶氣旋嘅。咁我哋預計佢會喺未來嗰幾日都係向一個偏西北嘅西北偏西嘅方向移動啦，會有機會喺下周初係進入南海北部。咁同埋而家睇啲電腦模式咧，都講緊佢嗰個強度都可能係幾強下添嘅。咁就影響華南沿岸一帶啦。咁所以我哋預計下個星期中期啦，香港附近咧都會係會有機會有啲狂風啊，有啲驟雨啊，咁啦，風都幾大下咁咯。 但係咪去到會打風就言之尚早？ 係啦，而家其實言之尚早嘅，因為我哋睇到啲模式都對佢尤其是佢嗰、速度啊，即係會行嗰個速度咧，都有少少變數。咁尤其是可能會有啲快啲啊，有啲慢啲。咁所以而家離開下個禮拜仲有成個星期啦。咁所以我都促進大家都係留意住天文台發出嘅最新消息係最好嘅。 所謂有兩股熱帶氣旋喺某一個特定距離裏面出現個所謂叫藤原效應，兩股熱帶氣旋咧互相纏繞，呢個狀況會係點嘅咧？ 嗱，呢個情況咧，咁今次就或者下星期都暫時睇落都未係會發生嘅。咁我哋當兩個熱帶氣旋啦，通常我哋講兩個低壓區咁嚟計啦。如果佢個距離係大概1000-1000公里咧，咁其實佢係有機會有一個相互作用，即係話大家可能圍住大家跳 tango 咁樣啊，咁咧就會影響到佢大家嗰個移動嘅方向咯。咁啊比較難預測嘅，對預報員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挑戰。 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咧，即係我哋頭先講，除咗話即係天有不測之風雲，就好多嘢都可能都唔係話有啲容易啲測，有啲冇冇有啲又難啲測嘅。但我想問咧，即係近年嚟或者喺可見嘅將來咧，天文台喺嗰、那個測嗰個風嘅儀器同埋嗰個模型裏面有咩地方你哋覺得係仲可以改善，或者有咩計劃去改善呢？ 嗱，我哋其實天文台最主要每日都會做一個天氣預測啦。咁我哋天氣預測點樣做嘅呢？主要都係會睇睇我哋所收到全球啦各地比較大啲嘅氣象預報中心啦所發出嘅一啲我哋叫數值模擬啊，即係電腦模式嘅結果嘅。咁當然亦都包括我哋天文台自己嘅一啲電腦模式啦。咁我哋睇咗之後咧，朝頭早睇咗預報員睇咗啲結果之後咧，就會歸納未來嗰九日嘅天氣預測嘅。咁然後就發布俾大家啦嚇。咁所以其實我哋主要都會係睇翻電腦模式嗰個預報啦。咁我知道天文台其實喺未來嗰幾年咧都會一直會係 投入資源啦，會係做一啲同預報相關嘅工作嘅，尤其是係電腦預報方面。 嗯，今次咧天文台就同飛行服務隊合作咧，就喺定翼機咧，用定翼機喺泰利嘅風眼上空咧，放置一個叫做下頭式探風儀，就話咧就攞到啲重要嘅數據嚟了解呢個泰利嘅風力結構啊、移動路徑嘅咁。呢、這個下頭式探風儀是什麼東一個傢伙咧？咁可以同我哋介紹下。 啊，其實呢、這個下頭式探風儀咧，其實飛行服務隊嗰邊咧就2016年已經有㗎啦。咁我哋同佢一直都合作無間嘅。咁當每一次有熱帶氣旋進入南海，同埋有機會影響香港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請求飛行服務隊嗰邊啦，睇下佢可唔可以派出飛機啊，有許可嘅情況之下出動啦。咁係收集多啲數據嘅。咁其實呢個探空儀咧就係、是、一個儀器啦，喺飛機嗰度咧，其實佢有個好似有個窿咁樣嘅，就可以掟落去嘅。 哦， 咁然後就有個降傘。咁然後就隨隨咁降落啦。 嗯， 喺降落期間咧，就會收集一啲我哋氣象數據嘅。咁然後就透過無線電就傳翻飛機，繼而傳翻嚟香港咁樣嘅。咁我哋收集基本上就係一啲唔同高度、唔同位置嘅風向、風速、温度、氣壓、濕度呢啲咁嘅數據啦。咁我哋收到之後咧，就會好似譬如話啱啱泰利嗰、那個情況啦，我哋就見得到喺台風附近，我哋見得到咧，話去到成60海里嘅風力，咁其實非常之接近颶風嘅程度。咁我哋就可以知道啊，呢、這個風咧原來嗰個強度咧係差不多達到颱風嗰個級別啦。咁其實喺嗰晚，即係星期日晚咧，咁我哋亦都係將泰利咧係升格咗做呢、這個呢、這個颱風嘅。 係咪呢個下头式探空仪喺今次泰利嚟香港呢个过程当中啊，呢、這个探空仪都咪俾到交到功课俾我哋？ 可以咁讲啊，其实今次呢个下头式探空仪咧，即系其实我哋好多即系做咗好多年啦，就好多个情况我哋都见得到咧，其实佢系帮咗我哋唔少嘅，尤其是喺定位啦，即系话我哋將呢個探空儀投落去即係海面嘅時候，咁究竟睇下佢嗰個風場係點樣啦，個風力嘅情況啦，睇下佢嘅結構啦，咁所以其實對我哋所謂為一啲熱帶氣旋定強定位咧，都係非常之有作用嘅。咁同埋如果有可能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將呢啲數據咧放落去我哋個電腦模式嗰度去運作，咁然後咧有機會提高到預測颱風嘅能力嘅。 我仲想有兩個問題請教。嗱，你頭先講你哋都會參考世界各地嘅電腦模式。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你哋依個參考世界各地嘅模式係冇國界嘅，係咪？即係你隨便大家互相都可以睇到對方嗰個電腦模式嘅，係咪？ 冇錯嘅，其實我哋睇嘅電腦模式咧，都係從唔同國家或者唔同地區， 即係開放嘅，呢啲資料係開放嘅。 有部分係開放嘅，有部分可能係需要付費嘅。 OK， 咁第二個問題，我想問咧，如果我哋對於個天香港嘅天氣嗰個探測咧，同依家同我哋國家去合作，係咪會更加有利咧？ 其實我哋同國家氣象局啦，即係中國氣象局咧，其實我哋係都合作咗好多年嘅。咁我哋同佢其實喺可以咁講啦，七幾年開始咧已經係有合作噶啦。咁其實一直都合作住噶，我哋每年都會可行嘅情況下都會派同事上去交流啊。咁大家都每年都會開會咁樣。 佢哋係咪佢哋嘅探測嗰個方法嗰、那個先進性同香港比？或者他们能够探测的准确度跟香港比有什么比较？ 其实如果讲天气预报方面，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的，都是看一下不同地方或者是自己所做的一个电器模拟这个电脑模拟啦。 嗯， 当然啦，內地是地大物博的，咁譬如有很多他们所做的气象我们可能没有做到，譬如说是一啲我哋叫人工影響天氣嘅情況啊，咁呢啲喺香港可能我哋唔需要咯。 係， 佢地大物博，佢自然攞到啲數據就更大嚇。咁我哋地方細，要準確知道某一個點會唔會落雨，定係會唔會有風，又有嗰、那個其實有 係咪有個大氣候同小氣候嘅分別咧？即係。 所以其實香港要做好嗰個預報一啲都唔容易嘅、 嗯， 因為我哋係可以咁講地球嘅一點啦，咁喺即係中國嘅地圖裏面都係一點嚟嘅啫。 係啊， 咁所以我哋都好依賴或者唔同地方嘅數據啦。包括 好多謝你嚇，林學賢博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啊，中学文凭试 DSE 就听日放榜啦。你啊，而家退休啦，以前做中学校长嘅时候，每逢呢啲日子，你嘅心态、心境系点，同埋有啲咩基本操作要做咧？ 嗱，有两个现象咧，都几得意嘅。我今日搭地铁咧，就见到好多，应该个样系似合今日考 DSE 嘅学生。其实之前嗰一日都系咁啊，着得好靓， 系 乱群结队咧，好多人我谂今晚咧就揾地方一齐啊聚下会啊，可能玩通宵，又听日攞成绩表。這個、呢个咧都几普遍嘅现象。我咧我自己做就算做咗校长咁多年咧，每年公开试嘅成绩，我亲自去湾仔修顿球场嗰个中心度攞嘅， 系， 所以我早啲瞓，今晚一早要去排队嘅，即系呢个咁多年咁多年，我亲自去攞嘅， 系， 咁啊，当然啦，就即系梗系希望啲同学好啲成绩啦。不过我其实喺呢度咧，我都想讲下咧，就依家咧就學生人數相對就減少咗啦，雖然今年同舊年考生人數都差唔多，但有成四成多啲嘅學生咧就考獲嗰個入大學嘅資格。 嗯， 咁另外如果咧即係佢即係3322依個成績啦， 嗯， 咁如果你話考獲222咧依個成績嘅咧，就加埋曬咧就共有七成，即係另外有三成嘅學生都讀到副學士嘅，即係或者叫做副學位嘅課程。 嗯。 咁，但大家仲要留意咧，副学位课程咧，佢读到中间深咧，都可以接课翻去学位课程，政府有资助嘅。咁嗰度咧，每年咧，就政府都有资助5000个，即系资助5000个学位嘅。 系， 咁即系话咧，其实读到副学位嘅同学咧，有好多咧，半路中途都可以转翻做学位课程。其实出路都几多嘅。咁当然，呢度头先讲个数字。就係講緊政府資助15000个學位，就5000个即係半路中途轉翻做學位啦。咁唔計自資學位，咁如果你自己俾足學費讀一啲自資課程咧，咁嗰度都有學位課程可以大家可以選擇嘅。其實， 咁啊，聽日就放榜啦。咁有關嘅同學嘅自然心情就係都複雜。又緊張嚇，或者唔好理咁多啦，今晚 happy 咗先講。 喂，都幾多㗎，係啊，係啊， 嗱，咁考評局咧就話咧，今年咧就一共產生咗二男二女，合共4个狀元。咁啊，考獲7科5星星嘅咧就係狀元啦。其中3个人咧喺數學延伸部分咧，亦都攞到5星星嘅成績，成為超級狀元。另外有18人咧就考獲6科5星星，成為榜眼；35人就考獲5科5星星，成為探花。呢個就俗世嘅人嘅稱呼啦嚇，對呢啲考生啊。考評局嘅秘書長就話咧，雖然所謂狀元人數就比去年少，但係攞到高分嘅考生咧並唔係少過舊年嘅。相信咧只不過個別同學啦，欠運氣啦，先至唔能夠成為到狀元啫。佢就舉例咧。譬如话最佳6科取得40到42分嘅考生人数一共有107人，比去年咧仲多咗5人添。 系，不过我觉得都唔可以睇单一攞几多5星星咁嘅数字啦。就我非常反为担即系关心嘅咧，除咗系头先讲最叻嗰批学生嘅数目有冇减少之外咧，就或者成績比較差的學生會唔會多咗？即係或者那個距離拉大咗？睇嚟咧，呢幾年都相對暫時睇到上嚟都比較穩定。 嗯。 不過如果從翻一啲國際嘅評核，如果我哋信嗰個評核嘅結果睇香港咧，那個就我哋叫 PISA 啦，即係喺呢個15歲嗰度做咧。 我哋發覺香港有一個趨勢咧，就我哋我哋底嗰部分學生嘅成績咧，就冇乜點跌，都有啲進步。 嗯， 但係最叻嘅學生咧，譬如我哋舉個例，某條分數線最叻嘅學生，我哋解一解佢咧，咁樣香港學生如果喺15歲嗰、那個能力，我哋就講唔好講成績啊，講能力咧。达到某个水平最高能力的水准的学生的人数呢是下降的。 是不是 是啊，这个呢、我觉得回香港要特别留意，可能在一两科的能力更加明显，例如在科学。在香港以前的学生最叻就是理科生，他的下跌呢比较明显。 嗯。 那我觉得这个呢回香港要留意一下整个基础教育的基础。即係特別在某方面的能力，咁依家香港仲話要做創科中心啊，咁依樣嘢咧，我諗我哋要留意。譬如同一個分數線，香港嘅學生係譬如達到譬如科學能力咁啦，達到以上嘅17%咧，上海咧30几%，新加坡都近29%。 有冇咩分析估計咩原因造成咧？你覺得？ 依個咧就可能有啲意識形態嘅問題，都有我哋可能要咩？因為我覺得依家有一段時間香港啲學生咧就趨向讀工商管理啊、商科啊，就覺得依啲係出路。咁對於咧最基礎嘅，譬如物理化生物，反而唔係好重視。當然依家又可能會有個回潮啊，因為科技嘅重要性提高咗啦，即係咁樣。咁但係咧。我覺得依個問題其實係要留意，因為好多嘢咧係由小學、中學慢慢累積上去嘅，即係你冇咗個底咧，個底唔係淨止個人嗰個能力嘅底，仲有咧就係你有冇足夠嘅學生人數讀嗰啲科目。 你頭先就用咗個詞叫意識形態，我突然間話：咦喂，你講緊咩意識形態？ 即係話啲人嘅選擇咧會比較傾向讀商科啊，讀 係 係啊，即係依種咁嘅諗法。但近年我覺得係有啲走翻轉頭。 你會唔會一個情況？我聽你頭先講啫，得到嘅嗰個印象啫。中國人嘅學生啊，佢喺個數理上面嗰個天生嘅嗰個質素比較高嘅，會唔會咧？同西歐嗰啲比較咁樣。二照你剛才說，近年大家就輕了理，即是輕視的輕啊，數理，反而重視了工商管理。 這種情況 呢， 不是只是在香港發生，其實在中國大陸都發生。我只是說中國大陸他們到了某個水平的學生都還是很多的。但如果你做一些調查研究，問他們會不會從事將來讀理科或者從事同科學有關工作的人數呢，都是有明顯下降的趨勢，不過中國人多咁解啫，即係佢哋仲有足夠的承載力咧，去支持整個國家在科技方面的發展。咁呢個問題，我諗大陸依家都注意緊呢個問題，即係以前就有一句説話噶嘛，讀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科技興國啊， 係啦。但係依家咧，可能有一段時間咧，個社會可能變咗，咁。但是我覺得始終個世界咧，慢慢大家睇得翻清楚咧，其實科技仍然係非常之重要。當然唔一定要讀理科啦，即係咁。但係依個仍然係大家都要留意，即係一啲最基礎嘅學科或者基礎嘅打好個底咧，我諗對學生嚟講係非常之重要。 唔係香港有一個時期好強調呢個所謂叫做金融服務嘅第三產業嘅發展， 服務行業啦，或者係啊， 咁啊變咗，因此就大家嗰個家長又好，學生自身又好， 係 覺得讀工商管理嗰度要易揾食啲， 係啦， 啊會唔會咧？ 係會，即係啊，對。其實如果真係讀從學科嚟講咧，我覺得好多即係工商管理嗰啲其實。就業嘅時候都會學到嘅嗰啲知識，即係咁樣。但係有啲基礎知識，例如即係物理化學啊，或者喺另一邊經濟啊依啲咧，其實真係需要有翻一啲知識基礎嘅，我覺得嚇。 嗯，好啊，大家對於剛才所講嘅現場，如果有啲咩睇法，亦都可以打電話嚟傾傾啦。咁今日我哋較早時嘅一個個零鐘頭裏邊講咗好多關於颱風啊，同埋樹木管理嘅問題嘅，各位亦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 我是电信工程 创意总监， 我是报告 我是 外勤广播， 我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嚟嘅系 我是航拍机师钱仲恒。航拍前期需要到拍摄的地点进行风险评估和了解拍摄的环境，编制一份飞行计划，递交拍摄的申请。一次难忘的拍摄经验呢，就是户外直播张南大桥通车，过程一剔过，不可以 NG， 中途更加需要更换航拍机的电池，要同时间竞赛，最终顺利完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CIBS 人人广播， 佢一生主要用波斯语写作，佢嘅作品影响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 鲁米是伊斯兰教苏菲派的神秘主义诗人，他的诗结合了人性和神性，表达出对爱的渴望。 CIBS 节目《我们的导师鲁米》，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学生人数下跌，院校收生竞争更加剧烈啦，自资院校的挑战就更大啦。嗱，情况系点咧？依家我哋请嚟香港专业进修学院校长，亦都系自资高等教育联盟嘅副主席陈卓熙校长。陈校长你好， 诶你好，梁兄同埋戴校长， 你好， 各位听众好。 DCE 放榜啦，听日 啊，咁啊，大家都好紧张啊。 系啦，咁嗰、那个竞争激烈就在所难免啦。咁亦近来咧就亦都唔少嘅自资院校以不同嘅形式嚟吸引学生，因为竞争冇办法咧嘅现实系需要做啦。咁例如有啲仲系减免学费咁样。陈卓熙校长，你就领导香港专业进修学校啊，点评估今年报读嘅情况咧？竞争大噶啦，点样应付咧？ 我自己覺得咧，就整體個社會氣氛咧，就好似覺得都如臨大敵啊，即係寒冬嚟到啦咁。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對於自資院校嚟講咧，個寒冬咧就唔係今年先嚟噶啦，嚟咗幾年噶啦。咁所以反而我覺得今年嘅狀況，雖然你都描述咗啲一啲景象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好似相對穩定喎，因為我聽到嘅一啲院校嘅嗰個講法咧，就佢今年報名嘅人數咧，比去年同期都有啲上升。係啦，咁譬如就講你都有提到個自資高等教育聯盟啦，咁自資高等教育聯盟咧就受呢個教育局委託咧，咁今年就新推出咗個叫做應用教育文憑啦。咁應用教育文憑本來第一年推出嚟咧，都可能有少影響個報名人數，因為舊陣時就藝進課程又大家都比較熟悉，咁而家一個全新嘅應用教育文憑好似唔係好識，咁但係而家我哋收到嘅報名嘅人數咧，亦都係比去年同期咧增加咗，咁所以就个景象有少少唔同。我自己就会形容咧，就系话似乎大家都消化咗嗰个所谓不利嘅消息。咁同埋咧就系、是、以我哋自己的观察咧，就系、是、学生嗰个嘅群组嗰个面咧系阔咗嘅。我哋喺中小学咧能见到就系嗰个人口下降嗰个直接冲击，甚至系可能有一部分人口外流嘅直接冲击。但系喺高等教育界别咧，就觉得呢个情况有少少唔同，就因为经过咗几年嘅疫情啦，再加上而家经济嘅转型啦，似乎重入校园嘅状况系多咗嘅，咁所以学生嘅背景同埋来源咧亦都扩阔咗。 应用教育文凭系咪一如其名咧？嗰啲读完攞到嗰张文凭系更有利于即系就业嘅，而唔系去再谂住喺学术方面即系提升自己个学位啊咁嗰啲课程会唔会咁咧？ 应用教育文凭顾名思义咧，佢应用嘅嗰个成分同埋嗰個嘅方式咧，的確係比以前咧多咗，亦都係好明顯呢個特徵嚟嘅。不過佢仍然係一個即係可以幫學生鋪設一條就業嘅路同埋升學嘅路，因為喺升學方面咧，佢嗰個學歷咧經過教育局同埋評審局嗰個評定咧，佢仍然係相當於中學會考中學文憑考試咧係五科二包埋中英嘅呢個資格，咁所以佢要繼續升學咧係完全冇問題嘅。 咁至於就業嗰方面咧，就亦都係至少就係公務員裏邊咧，這個政府裏邊咧，公務員有好多個職系咧，都可以將佢等同於一個中學文憑試五科而家中英嘅嗰個資格，咁所以亦都係有一個廣泛嘅就業嘅出路。咁呢、這個我覺得就更加適合。同埋咧，今年咧呢、這個新嘅應用教育文憑咧，佢喺嗰個科目嘅結構上面咧做咗啲嘅新嘅改動。換句話嚟講咧，就多元嘅出路啦，多元嘅嗰個嘅選擇。咁點樣多元嘅選擇咧？就係、我哋用一個簡單嘅比喻咧，以往咧就係三加呢、這個三加二。加三一個咁嘅組合嘅，即係八科咧，有三科就係中英同埋呢個通識咁樣，咁然後咧就再加兩科嘅必修科，咁就有三科嘅選修科咁。咁新嘅應用教育文憑咧嘅維持咗呢個三加二加三之外咧，就多咗叫五三加五嘅模式。三加五嘅模式咧，就即係話咧，以往咧我哋嗰兩科咧。另外嗰三科咧就係、是、一啲同嗰個行業相關嘅組合啦，三科就係、是。咁跟住三加五咧，就嗰五科咧都唔係一定特定某個行業嘅，而係我一啲叫做補充科目。補充科目咧就係、是、一啲比較通用性嘅科目，譬如話數碼公民啊、生涯規劃啊，咁呢啲咁樣嘅科目嚟嘅。咁佢係可以適應性咧係比較廣泛，咁亦都適應一啲咧暫時呢個階段裏邊咧未確定自己嘅。志趣的那些學生可以報讀，所以他更加多元的選擇對於學生來說。 不少院校都開辦一些新的科目，舉例來說，譬如香港都會大學就有新的課程，航空服務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九月就說會開辦這個醫療化驗科學課程，以你們港專來說又有什麼新的科目呢？ 港專就都是瞄準那個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新需要啦，咁而家進入一個數碼經濟，同埋呢個數碼社會，咁所以咧，港專就喺呢方面咧，呢幾年都大力嘅發展。咁我哋舊年就開辦咗個高級文憑咧，就係、是、叫做網絡安全嘅。咁今年亦都會新開辦一個高級文憑咧，就係、是、叫做物聯網工程。咁、另外我哋亦都陸續會籌備緊一啲學士學位嘅課程，都係同數碼經濟或者數碼嘅社會咧係有關係。咁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喺呢方面嘅大力發展。咁我哋亦都取得咗一定嘅特色，因為譬如舉個例啦，呢、這個網絡安全咁樣啦。咁網絡安全咧，港專因為佢係有一個應用同埋職業教育嘅背景同埋特色啊，咁所以我哋無論喺香港或者喺內地咧，都得到咗好多嘅知名嘅企業。行類裏面咧係即係好先進嘅一啲龍頭企業嘅支持，咁令到我哋喺學科設計啦，喺嗰個嘅設備啦，譬如我哋有一個網絡靶場咧，目前據我哋所知咧係全香港包括院校同埋業界係一個功能最齊備、最先進的一個網絡靶場，俾學生去練習，即係嗰個網絡攻擊同埋防衞嘅一啲手法啦咁。咁、所以呢個特色係相當之突出嘅呢點。咁我哋覺得亦都配合咗而家嗰個數碼經濟嘅發展啦，你數碼金融又好，數碼乜嘢行業都好啦。咁嗰、那個以至到私人嘅應用咧，如果冇一個網絡嘅安全咧，就相當之危險。咁網絡安全咧，無論喺內地同埋喺香港咧，而家人工都相當之高嘅。啱啱我今日晏晝先同一個內地呢、這個網絡安全嘅龍頭企業食過飯。佢話而家內地咧畢業生裏面咧，網絡安全嘅嗰個職位咧，嗰、那個人工係排第三嘅。 係，陳校長嗱，順應嗰、那個社經發展嘅需要，就有啲新嘅學科啊，會唔會就係、是同呢個情況啱相反，就由於個社經嘅發展嘅情況唔同，有啲學科要取消咧，被迫取消咧。 這個正正係一個目前而家出現嘅一種挑戰，即係舊嘅職業崗位職位係受到呢個數碼經濟嘅衝擊咧，係處於一個即係被替代或者係被呢個要改變嘅一個咁樣嘅狀況。 咁所以呢就我頭先一開頭都講過呢，就係、是、隨住呢種咁嘅衝擊呢，其實要進修嘅人呢嗰、那個面係相當之廣泛嘅，唔單止係中學嘅高中畢業生，佢應該揀一個未來前景光明嘅行業去自己去從事啦。咁就算而家嘅各行業嘅嗰個從業人員呢，佢都要轉型嘅，咁所以而家呢方面嘅需求相當之大。 嗯，好，嗱，而家就嚟新聞啦，校長，如果可以嘅話咧，我哋喺新聞報告之後咧，再繼續請你講下自資院校嗰個嘅情況，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唔該曬你啊， 咁一陣我哋稍後再傾下，包括係其他而家啲喺咁競爭激烈嘅情況下，自資院校有啲乜嘢做法咧？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考评局话今年17000多名考生取得33222嘅大学一般最低收生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2%，大约1.16人争一个学位。今年有四名考生考获7科5星星状元成绩，当中三人喺数学延伸部分亦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今年状元人数比去年减少一半，亦是历来最少。考评局说取得高分的考生人数没有减少，只是较为平均分布。另外，对于有自称问卷员的人将评卷参考封面上载到小红书，考评局说已经报警。政府统计处公布最新失业率2.9%，较上一次微跌0.1%，就业不足率同样微跌0.1%，去到1.1%，总就业人数增加大约15000人，去到3,688,800人，失业人数有113,600人，同对上一次的数字大致差不多。按行业分析，零售业和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业的失业率有相对明显的跌幅，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合计的失业率下跌0.2%，去到4%。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维持4.8%不变。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随着经济复苏进一步增强，劳工市场在未来几个月应该会进一步改善。机管局表示，机场上月客运量持续稳步恢复，共处理330万旅客人次，较五月上升6.9%。货运量同飞机升降量亦不变，按月上升1.4%同0.7%。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话，机场客运量已经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大约60%，更加在6月25日录得超过127,000旅客人次，创疫情后的单日新高。随着航空交通量稳定上升，好高兴有新的航空公司开始在香港提供服务，而现有的航空公司亦开拓新航线，正值暑假旅游高峰期，更多旅客使用机场。机管局会继续同航空公司及其他业务伙伴紧密合作，以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司令部表示，一名在两韩边境板门店参观共同警备区的美国人擅自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北韩，相信这名美国人目前已经被朝方逮捕。司令部方面正为解决事件与北韩军方进行协调。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东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四仍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就去到税务大楼对开。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御港湾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书院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繁忙，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在尖沙咀方面，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广东道交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去到帝国中心，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多车龙尾幸福中心，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交界都是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的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暂时去到兆麟苑。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赤柱村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介乎旭日居同松竹苑之间嘅一段道路啦，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青葵公路同西九龙公路啦，会有晚间工程噶。由晚上十点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丽苑嘅路段，至到西九龙公路去油麻地方向近荔枝角公园嘅部分行车线将会封闭，经过要小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嘅人士比起其他嘅司机更加容易喺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嘅朋友啦要留心，特别留意同埋礼让喺马路上行驶紧嘅单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炎炎，开工预防中暑有妙法。 要预防中暑，开工嘅时候记得要及时补充流汗失去嘅水分。 着浅色透气嘅衫，用吹风机啦、喷雾风扇或者便携风扇都可以有效降温噶。 想知多啲预防中暑嘅知识， 记得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二嘅《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之2023即安防中暑剧场。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征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啊，头先我哋倾紧关于个自资院校嘅情况啦。咁我哋头先同咧香港专业进修学院校长，亦都系自资高等教育联盟副主席嘅陈卓希校长咧，就倾紧嘅学生人数下跌啦吓。院校收生竞争激烈，自资院校嘅挑战更大，呢个基本逻辑嘅问题嚟嘅啫。学科以至院校嘅生存都系一个问题，会唔会咧？ 我就都想一間同阿陳校長傾下呢個問題，因為香港呢就一路都話大學位學位唔夠啦，學生好多，競爭太過激烈。咁喺2000年嘅時候呢，就董建華特首就提出增加，唔係淨係增加學位，學位始終增加有限嘅，依家都係15000個嘅啫。咁依家呢就嗰時就宣布呢就增加呢個所謂副學位，或者我哋依家讲的大部分是副学士课程，结果就很多大学就开始副学士课程，亦都有很多自资院校呢是 設立呢個學位課程同副學士課程咁樣嘅。 係。 咁但係去到依家咧，人口又開始下跌咯。 嗯。 咁當時嘅增加咧，就變咗依家就可能冇咁多人讀，咁就變咗唔係話啲學生競爭入去依啲自資院校嘅學位課程或者副學位課程啊，調翻轉咧。就呢啲自資院校就要想辦法去爭取啲學生去讀呢啲學位同埋課外課程，要交學費嘅呢啲係啊。 我睇啲數字啊，根據教育局舊年年底公布嘅數字咧，截至2022年11月初，全香港27间自資院校一共係錄取到11,600多个學生入讀學士課程，較上個學年咧減少咗1,200人。而部分院校收生咧，亦都係比預期為差嘅。例如有院校嘅銜接學位咧，只係錄取到1人，收生率咧不足4%。嗱，今年嘅情況係點咧？咁樣嗱，我哋繼續咧同阿陳翠熙校長傾嘅，陳校長，我哋繼續傾。 好啊，你好。 嗯， 係。咁啊，就頭先講咗嗰啲趨勢咧，我都想問一下你哋點嗱，學生人數就一路持續下降噶啦，咁。過去都已經開始見到有收生不足的問題，即係自資院校在個學位和副學位課程，當然有某些院校或者某些學科仲係好多人爭啦，但係亦都有很多學科咧，可能讀的學生咧就會少了。咁你哋點樣睇成個自資院校的前景，無論是學位或者副學位，同埋你哋可以點樣去面對學生下降？你哋可以維持翻學生的數目呢個問題呢？ 頭先我都有提過一下啦，就而家我哋睇啲數字啦，睇啲報道啦，係一個非常之灰暗嘅一個場景嚟嘅。咁但係我亦都講咗頭先我初步了解到一啲個別院校啦，甚至我哋有一個即係全港性嘅一個課程嗰個狀況咧，就唔係一個咁灰暗嘅圖像。咁呢個就係、是嗰、那個報道同嗰個實際情況嘅啲差距啦。 嗱，個學生人數嘅來源 係其實就係嗰啲只係代表咗我哋整個界別或者我哋而家成個教育高等教育裏面嘅一種嘅學生嘅來源。無可否認咧，如果我哋淨係睇一個適齡學生嘅嗰個情況咧，嗰、那個情景係灰暗嘅。但係如果我哋睇翻香港嘅格局，睇翻而家成個嘅發展咧。我自己就覺得，無論是自資院校還是公立院校咧，就前途一片光明。 嗯、 問題咧就係我哋點樣去自處同埋把握呢個機會。我講緊呢個前途一片光明咧，唔係盲目唱好嘅。大家如果都有留意咧，其實咧就喺北部都會區咧，其實教育局咧係預咗4块地出嚟咧，係發展呢個高等教育。 嗯。 咁簡單嚟講，如果連教育局都係好似幾年前一直以嚟嗰個諗法，就係、是、哇都係一片灰暗啦，都係要即係收縮嘅時候咧，咁呢4块土地。就點解仲會推出嚟呢？咁因為早期我都聽到教育局都講，哇！而家你仲想申請地，仲想申請呢個曬校校舍，你即係諗下收縮好過啦咁。咁但係啱啱就喺上個月，教育局就召集咗公司院校，即係公立校同埋呢個自資院校咧，就去齊開咗一次簡報會，就講北部都會區嘅呢個大計。咁所以我諗，連教育局都有一個重新的評估，就是香港高等教育包括公立學校和自資院校呢，他們是有一個很大的角色。而這個角色在哪裡呢？給我們的最大的提示，第一個就是本身香港經濟的那個的復常和那個發展，國家在個14、15規劃裡面給了香港八大中心的那個角色。咁香港如果要發展八大中心咧，唔單止係要喺原有嘅人力上面咧，我哋要進行呢個開拓，我哋仲要咧有增加更多嘅呢個人力嘅嗰個來源。咁所以我對呢一點嚟講咧，如果我哋真係要香港能夠成為一個八大中心嗰個角色嘅話咧，我相信高等院校的角色咧系唔会少嘅，亦都唔可以划缺嘅、 如果我哋将教育当系一个产业咁去睇咧，我哋香港嘅课程嘅自资院校啊，包括对于内地嘅学生或者大湾区学生嚟讲，有冇相当吸引力咧？ 我覺得咧，我哋仍然喺處喺呢個窗口期嘅。呢個窗口期嘅意思就話，香港嘅高等教育，無論佢係公立大學還是係自資院校咧，喺內地嗰個品牌效應咧，仍然係相當強勁嘅。只要我哋能夠放開收生，香港嘅任何一間院校都收極都收唔曬。我知道有啲院校，譬如話最簡單啦，碩士課程啦咁，一間自資院校咧，碩士課程如果你要比較嘅話，可能佢真係冇辦法去同公立院校比。但係如果香港一間自資院校能夠向內地收碩士生咧，佢嗰個報名情況係非常之虛陷。 同我哋後生嗰陣相比咧，嗰陣時啲大學數目就好少啦，三幾間啦嚇。依家就老老實實啦，即係眼花撩亂搞到。容許我即係問一個咪可能即係好無情嘅問題，就係實踐我哋使唔使咁多高等院校咧？ 冇錯啊！如果我哋困喺香港嘅格局咧，這個問題咧係啱嘅，因為香港人口減少。如果我哋睇翻呢個中學畢業生咧，由呢個大約十年前咧十幾萬咧，而家跌到剩翻四萬幾，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困局嚟嘅。而家我哋個需要，香港如果真係要扮演嗰個八大中心呢個角色咧，香港一定要跳出呢個格局。換句話嚟講，香港嘅嗰個嘅業務，我哋各行各業嘅業務嘅範疇咧，唔單止係服務香港，係服務我哋國家嘅大灣區以至國家嘅其他省市，甚至係東南亞啦。其他國家啦等等，呢、這個嘅嗰個嘅需求係大到無倫嘅。咁我自己個從一個呢個角度睇咧，香港喺呢方面嘅人力資源係應該會不斷擴充咯。 咁但係我想問咧、就是，就係即係如果你擴充嘅時候，仲有好多譬如住宿嘅問題啊，咁呢啲問題點解決咧？ 我諗。即係如果我哋落咗呢一個咁樣嘅規劃嘅話咧，咁住宿問題都應該係其中一個規劃嚟㗎啦。其實喺其他國家裏面咧，呢啲經驗都好多嘅。我哋成日講大學經濟啦，咁我自己我哋港專都同英國好多大學咧有合作，喺香港辦呢、這個學士學位課程同埋碩士學位課程。我哋經常都去英國去交流探訪嘅，一個大學就養起咗一個攤㗎啦。咁我哋見到好多啲學生宿舍咧，就唔係就係政府起，都唔係大學起嘅，係私人起，起咗出嚟租俾學生嘅。 好嗱，另外一個就係招生嘅實務個角度嘅問題咧，講翻下。有啲院校有院校就係、是透過一啲方式啦，包括就係話實質上啊，可能學生咧直情攞連埋政府嘅資助嘅話咧，就學費就全免添咁樣，用到呢個角度去吸引學生，你又覺得係咪好嘅做法咧？ 嗱，呢種就我覺得都係無可避免或者無可厚非咧。如果我哋困喺香港嘅格局一個小格局裏邊咧，呢種係一種惡性競爭、惡性循環嚟嘅。我哋自己港專內部同事成日都講咧。如果我哋用一個學費去作為競爭嘅手段嘅話咧，低處未算低，永遠沒有最低，只有更低。咁呢個係一個自殺式嘅一個競爭啦。所以有啲院校要採取呢個方法，呢、這個亦都可以理解。但我睇到亦都有啲院校咧係開始做緊一啲唔同嘅嘢，譬如我頭先講嘅內地是其中一個發展的方向啦，東南亞亦都一個發展方向啦。咁我哋都喺新聞裏面睇過咧，就係連公立院校都考慮咧向東南亞去擴大嗰個招生嘅。事實上，香港不但只對內地學生有一個好大的吸引力，我相信對東南亞的學生亦都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因為香港就處喺中國的大門口，亦都係中國的一部分。 好，咁喺陈校长嘅心目中个前途是光明的吓、啊，多谢你啊，陈俊熙校长啊， 唔该晒你，好， 陈校长系香港专业进修学校嘅校长啦，专业进修学院校长，亦都系自资高等教育联盟副主席。 经典广播剧《汉龙灰飞烟灭》， 其实我真系唔明白，我哋两个仲咁后生，本嚟应该开开心心咁生活至啱嘅，点解？我哋两个会搞成咁嘅啫， 罗嘉玲， 因为我哋两个都爱上咗个唔应该爱嘅男人， 车新梅领衔主演，7月17号起经典重温，看浓灰飞烟灭。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大家早起啊，董建华做特首嗰阵时咧，都已经讲啊，教育系一个产业啊。即是话唔系淨係为咗要培养本地嘅人才，本身可能系一个产业嚟嘅。咁头先陈校长就非常乐观，有呢个北部都会区啊、大湾区嘅发展啊，咁样前途一片光明。大校长你又系咪咁乐观呢？ 喂，我首先呢要做少少更正先。董先生呢就冇讲过，即系冇强调产业一样嘢嘅，佢就系教育。要成為國際嘅樞紐， 曾特首就肯定 係。曾特首就係六大產業之一，係啦。咁後屘國家教育部咧就話，即係就話教育唔係產業嚟嘅，即係咁樣。咁個產業個字又冇咗依家。咁但依家正話去講咧，我覺得咧正面嘅因素又有，負面因素都有。其實依個問題都幾複雜。即係頭先講，除咗係因為你要發展一啲嘢係配合成個。唔係淨係香港啦，即係成個國家嘅經濟發展啦。人口下降咧，確實係一個嚴重嘅問題，因為大陸嘅年青人口嘅下降嘅速度一樣好快。 嗯， 所以上邊咧，今年嘅大學畢業生咧就好多揾嘢做，好難。 失業率高啊，後生仔。 但係十年之後咧，就開始後生仔嘅人數開始減少啦。 係， 咁變咗咧，上邊都一樣面對咧大學。同埋一啲所謂自資院校嘅收縮嘅問題嘅，咁依家國家都喺度諗緊呢個問題係點處理，因為個跌幅都幾犀利。 教育嘅為何啊？ 係啊， 嗰個本身係一個好值得去討論嘅問題嚟嘅。咁現在有個諗法就係話咧，提高呢個香港嘅學位教育嘅非本地生嘅配額啊。 系啊， 咁呢个有，我觉得都有相当争议性。 但系嗰啲又唔系入咗自资院校喎。 系啊， 系嗰啲又公立， 唔系仲系咯，仲系唔系自资院校添？ 系啊，系嘛？ 咁我哋纳税人啲钱啊，我嚟办高等教育，为何咁样？ 系啊，唔系抢人才啊嘛。 咁呢个又好有争议性嘅，我自己觉得吓。啊，有机会我哋再继续倾啊吓。讲翻一个比较贴身啲嘅问题啊，就系我哋作为消费者。嘅權益問題啦，咁啊，消委會咧經常都有做呢啲有關嘅調查嘅，咁啊，而家我哋請嚟咧消委會總幹事啊，黃鳳賢女士啊，黃鳳賢你好啊， 你好，梁家榮你好，戴希立你好， 你好， 消委會不停做唔同嘅報告，就住消費者嘅權益咧去做好多嘅研究，最新一個項目就係關於個長者手機月費計劃啊，究竟係咪真係咁實惠咧？咁樣你哋有一啲研究嘅結果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嘛？ 好啊，好啊，咁好精简咁样讲一讲啦。嗱，其实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啦，长者咧而家都已经好习惯使用一啲智能嘅手机啦。 系啊。 咁同埋咧，佢哋都识得上网去同啲屋企人咧就做传递信息啦。咁亦都有啲咧就用个手机去睇戏啊等等添。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今次就帮消费者去拣一拣啦，就系去加下价，咁啊睇下究竟系咩嘢抵啦。 嗯。 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咧就搜集咗九间电信商，合共21。个手机嘅月费计划，咁里面咧就有十个咧就系升，即系讲到明咧就系一个长者嘅月费计划。 嗯， 咁我哋当然就比较完长者佢嘅计划之后咧，我哋又再比一下喺坊间一啲最平嘅一啲嘅月费计划，究竟边样抵啲啦？ 系 嗱，咁啊整体嚟讲，我哋嘅发现咧就系话，若果系讲到明系长者月费计划嘅计划里面咧。咁佢哋嘅價錢咧都係由38蚊去到158蚊不等。 嗯。 咁但係咧，當然咧就係、是、若果佢嗰個嘅4G 或者4.5G 嗰啲咧有六個計劃咧，佢哋嗰個價錢係相對嚟講平啲嘅，就38蚊去到128蚊。咁當中有五個計劃啊，相對嚟講特別平，由38蚊去到60幾蚊。 嗯。 咁但係咧，如果5G 計劃嘅話咧，咁就有四個，就98蚊去到158蚊。 嗯。 咁我哋都會睇到咧，其實價錢上邊係有個分別嘅。咁而咧，佢哋嘅合約期啊、數據量啊，同埋呢個數據傳輸速度咧，都係會有嗰個分別喺度。譬如話長者自己本身嘅月費計劃係4G 或者4.5G 咧。咁佢哋最低嘅速度咧，可以由21个 Mbps 啦，去到最高嘅全速 咁所以个速度咧都几大分别，同埋个数据量咧都可以由五 G 去到二十五 G。咁所以咧，即系真系有得拣嘅，消费者自己本身。 嗯。 咁但系咧，如果系五 G 嘅计划里面咧，就比较特别啲啦。如果我哋用长者已经系讲到明系长者月费计划去比较一啲系最平嘅坊间嘅五 G 嘅计划咧，咁我哋都发现咧，如果有一个有啲计划咧，其实咧佢个数据量咧。可能是你去买普通的一个最低的 5G 计划呢，它的数据量是可能比一个长者计划多的。 嗯。 那所以呢就这个就没有一个绝对啦。那所以如果消费者长者去比较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要纯粹听销售员怎么讲就算啦。 嗯。 应该呢就真的可能找家人陪下你去比较清楚个数据量啦，你使用的习惯啦， 嗯。 它的传送速度啦。佢嗰啲實際月費有冇扣你嗰個行政費啊？ 嗯、 有冇呢一個提供內地嘅漫遊服務啊？因為有啲計劃咧，我哋睇到有五個計劃咧，如果有啲長者係習慣同內地好多時翻去玩啊，或者去住啊咁啦，咁佢哋都有五個計劃咧係提供呢個內地漫遊嘅。咁所以咧，整體嚟講，我哋覺得消費者有得揀嘅。係、 嗯。 咁特別係咧，就係、是都會睇到咧，如果話係聲稱長者計劃嗰啲咧，比起佢哋自己本身電信商。本身最平嗰個計劃咧，都係會係抵啲嘅。 嗯。 但係講到如果有冇一啲度身訂造啲增值服務係專為長者而設嘅咧，其實就唔多，係個別嘅咧，可能就係會提供一啲叫免費郵寄帳單啊呢啲服務啦，或者來電嘅過濾。咁喺呢一方面，我哋覺得都電信商可以再進一步去加強。对呢一个长者提供嗰个嘅增值服务，令到佢哋嗰个生活所需咧系更加贴心啲咯。 作为消费者咧，我觉得嗰啲电信商嗰啲经营手法有阵时即系老老实实，我就即系唔系几有好感嘅。名目多多，然后又话实几多钱月费，然后嘅单数月又回赠，搞完一轮之后，不如你简单话俾我听，每一个月几多钱算数啦？你搞呢做乜鬼嘢啫？吓、啊，你搞到你眼花缭乱嘅。你话虽然黄凤娴你话有得拣，但系唔知点拣啊？有时真真正正我个实际嗰个付出系几多，我得到啲乜嘢又几多，唔系咁容易比较，我觉得都。 是的，咁所以呢即係今次我哋就做咗一个报告，就係、是、希望就可以帮到长者睇完之后佢会增进多啲知识，同埋揀嗰陣时呢都唔好话纯粹靠嗰个销售员所讲啦。咁当然呢我哋都会建议，如果你真係唔係咁熟悉嘅话呢，搵家人去帮，或者搵啲好嘅熟悉嘅人去帮你手去比较一下嘅话呢，都係一个非常之好嘅办法嚟嘅。咁你头先有讲到呢就係、是、啲投诉嘅问题。咁、其实虽然我哋收到嘅投诉数量唔係话太多，但係零碎嘅个案呢我哋都觉得可以足以参考，亦都希望电信商呢係可以改善嘅。譬如话有啲长者好多时佢哋係用开储值卡嘅方法去用佢哋嘅电信服务。咁但係呢就听听下嗰陣时呢就被游说呢去申请一啲最平嘅月费计划，譬如啲三十几蚊啊咁样嗰啲。咁但係呢喺个过程里面呢可能佢哋要转台。咁但係如果佢转台处理得唔好嘅话，唔知道佢嗰个嘅之前嗰張合約有幾長呢，咁可能佢哋又要俾一個轉台嘅一個叫做行政費喎、咁得不償失啦，因為嗰啲行政費呢都唔平嘅。咁另外呢就係、是、以為成功轉台之後，咁頭先都講啦，可能會俾人追數啦，但係呢亦都有啲情況呢就會係以為自己係用儲值卡就可以享用到一啲月費嘅服務，咁但係原來呢就唔係，咁到佢停咗用嗰張卡嗰陣時呢，咁竟然呢亦都係會俾人追數等等呢啲嘅魔鬼細節呢其實嗰個銷售員若果唔清楚去講返俾嗰個長者聽嘅話呢，可能個長者喺一個不知情嘅情況底下呢就買咗佢哋唔想要嘅服務呢，咁到時呢就會引起好多唔同嘅爭拗囉。 咁同埋仲有一樣嘢都重要嘅，就話究竟你有冇嗰種需要先，某個計劃下落佢強調譬如好快嘅唔知嘅，咁你又唔係好睇片又唔成咁快把鬼咩， 是你讲得好啱嘅，咁所以咧就系佢自己本身嗰个生活嗰个习惯，究竟你需要有几高速啦，又要几多个数据量啦，同埋你可能系有计划，可能系净系谂住系用一个比较短啲嘅时间嘅合约嘅话，如果你锁死24个月嘅话咧，你一取消嘅话咧，都系要俾好多嘅行政费嘅。咁仲有就系头先都有讲啦，就如果系去內地去比較玩得多啲嘅話咧，咁真係要諗睇一睇翻嗰個內地個漫遊服務有冇一個好嘅數據啦，同埋究竟有冇免費嘅內地嗰個漫遊嗰個嘅服務喺度，咁會令到你咧就係唔需要話 萬一去咗內地嗰陣時唔知道有一個數據漫遊咧，咁你其實就會。以前我哋成日听话有个叫震撼账单啦吓、 啊， 就算唔系极震撼都好啦吓、啊，你俾人收几百蚊嘅，你都觉得好似唔系几抵噶嘛，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大家长者真系需要留意翻自己日常所需要啦。咁仲有一啲嘢咧，需要提点长者嘅，就系、是、千祈唔好纯粹信一个口头嘅承诺、 嗯， 因为过往我哋都收到投诉咧，就系、是、话啊，你可以随时取消嘅，点知嗰阵时当然系取消唔到啦。咁、 嗯、 所以咧就系、是白纸黑字要好快咁样收到个合约。去睇清楚裡面嗰個條款，同埋如果係非應邀式嘅一啲嘅合約咧，其實喺而家嗰個守則，佢哋個業界嘅實務守則底下咧，其實消費者係享有呢個冷靜期嘅。咁、 嗯、 所以咧，我哋覺得消費者都要留意翻呢一方面佢哋嗰個嘅權益啦。咁、 嗯、 而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係呼籲嘅業界咧。呢、这个实务守则咧都需要去 与时并进吓、啊，多谢你黄凤娴，结束咗今日嘅节目时间啦，再见，拜拜。